你们口头所许的，却必要实践。迦德的子孙和勒乌本的子孙回答梅瑟说，你仆人们必照我主所吩咐的去做，我们的孩童妇女牛羊和一切牲畜都留在这里，留在基勒阿德的城里。至于你的仆人们，凡武装起来的都要过河，在上主面前上阵作战，如我主所吩咐的。梅瑟遂为他们向大司祭厄勒阿扎尔、农的儿子洛苏厄以及以色列子民各支派的家长下了指示，向他们说，若是迦德子孙和勒乌本子孙都武装起来与你们同过约旦河，在上主面前作战，在你们征服那地以后，就把基勒阿德地方给他们作为产业。但是如果他们不武装起来同你们一起过河，就应在克纳罕地与你们同分产业。迦德子孙和勒乌本子孙回答说，凡上主关于你仆人所说的，我们必照做。我们必武装起来，在上主面前过河，往克纳罕地去。但约旦河东的地方应给我们做产业。梅瑟遂将阿摩利人王席宏的国土和巴山王敖格的国土，那地域及其境内的城池，以及那地域四周的城池，都给了他们，给了迦德的子孙、勒乌本的子孙和若瑟的儿子莫纳协半支派。迦德的子孙重建了迪彭、阿塔洛特、阿洛厄尔、阿特洛特韶帆、亚泽尔、约格波哈、贝特尼莫纳和贝特哈兰，这些都是坚固的城邑，并筑有羊圈。勒乌本的子孙重建了赫士彭、厄勒阿勒、克里亚塔因、乃波、巴尔莫红，有些名字已改，和席贝玛，他们给重建的城邑另起了别名。莫纳协的儿子马基尔的子孙去了基勒阿德，占据了那地方，驱逐了那里的阿摩利人。梅瑟遂将基勒阿德给了莫纳协的儿子马基尔，他就在那里住下了。莫纳协的儿子雅伊尔去占据了阿摩利人的村落，遂称这些村落为哈沃特雅伊尔。诺巴黑去占据了科纳特及其属镇，给那地方起了自己的名字，叫诺巴黑。